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新節目《粵語片榮光錄》。咁由於係新節目啦，咁我哋首先自我介紹一下啦。我係舒淇，我嘅工作其實由好細個開始一路到而家，其實都同電影離唔開關係啦。咁因為做呢個節目，因為我中意粵語片啦，咁回顧翻我同粵語片嘅關係，我先至發現原來我從好細個開始咧。就一路都係中意睇粵語片嘅，咁中間當然有啲過程咧，有啲年份啊咁樣樣咧係 miss 咗嘅，即係冇再接觸啊。但係一再接觸嘅時候咧，又開始好似一個磁石咁樣樣，粵語片就一直吸引到我而家。咁所以就機緣巧合底下咧，就決定即係做呢一個節目，就叫粵語片榮光錄。咁我同時亦都係一個導演啦，一個編劇啦，一個監製啦咁樣樣。咁今日我就請咗兩個嘉賓。在我右手邊的就是最年輕了，就是 David。 第一陣我給他自己介紹一下自己，我左手邊的就是馮慶強。為什麼我會請這兩個嘉賓呢？其實我們就想在今集第一集那裡就首先講一講從我們自己的經驗出發，我就姑且名為就是這一集 的題目就叫做粵語片與我的前半生。咁其實呢個前半生咧，我喺三個裏邊咧，其實我最年紀最大啦，亦都可以話係老中青三代啦。咁所以其實前半生咧，最適合講嘅咧，就應該係阿馮慶強。咁David 咧就頂多都係前嘅四分一。咁我就差唔多粵語片同我就已經過咗大半生啦。咁我哋好尊重年青人啦，所以我哋首先即係俾阿 David 自我介紹一下，然之後。強介紹完之後就開始由你展述一下你同粵語片的關係。 大家好，我是 David， 咁都係一個電影愛好者啦，都是一個影評人，咁而家都係一啲藝文機構度工作嘅。咁我諗同阿舒淇同阿強嘅姻緣應該係大概七年前到我哋成立咗粵語片研究會啦，都係一個即係本地可能推廣粵語片啊，或者組織一啲放映研究活動嘅機構，咁即係喺嗰個領域度就同另外兩位就有好多，譬如關於粵語片嘅討論啊、交流啊，到而家咁樣樣。 阿強咧， 我叫馮慶強啦，咁因為今日有少少好容易會打一次啊，所以我唔除個口罩，有啲敏感啊今日。咁我本身係好耐之前係做漫畫嘅，咁後來就一啲因緣際會，我做咗電影特技嘅。咁而粵語片同我嘅關係係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幫屋企手做嘢啊。咁我屋企種菜嘅，我成日要摘菜喺屋企。咁冇嘢做嘅時候咧，就唯有開住架電視，即係冇嘢做嘅意思係隻手一路要做緊嘢，但係你要揾啲嘢望啊，揾啲嘢聽咧，就成日都會即係睇電視播嘅粵語長片咁啦。咁由嗰陣時開始，我諗我對電影嘅一啲想像或者越嚟越喜歡電影，可能都同呢樣嘢有關嘅。咁我同佢哋認識，即係好似阿 David 佢哋。即係我哋有啲後生啲嘅成員咧，就係因為通過粵語片研究會認識啦。咁啊，書生就係因為我以前有睇佢嘅文章啦。咁然後我記得有一年就係喺電影資料館，即係我突然間走埋去問佢究竟船公鹽史嗰個 copyright 喺邊度嘅咧？我話我想寫個劇本叫人投資拍卡通片喎。咁我就記得我同你傾咗一陣偈嘅，咁啊初頭我仲問阿卡叔添嘅，咁啊卡叔就話：，唔好問我，問阿舒淇啦咁樣。咁就咁嗰個係一個開始啦。但係其實書生嗰陣時寫 blog， 我有留過言嘅，我記得我留言嘅原因就係因為嗰陣時資料館嘅宣傳刊物入邊執走咗阿阮玲玉嗰支煙。 神女裏面嗰支煙， 係啊係啊，嗰、那個印刷品上邊， 係啊， 咁我就寫咗個留言，我話咁樣做唔啱嘅喎，資料館咁，咁同佢喺嗰度都對話過一兩句，即係一兩個 comment 咁咯，咁所以後來佢喺網上邊問我有冇興趣一齊再即係成立一個粵語片研究會，即係join埋一齊咁，咁我覺得好玩嘅，即係我本身都係好中意粵語片嘅， 咁啊，我講到呢度先啦。咁啊，阿書生可以 好啊， 再繼續。 即係其實係咧，即係我同阿強即係成個友情嘅建立咧，其實就係喺電影資料館嘅。咁至於 David 咧，佢我差唔多睇住你大啦，係嘛？ 都係啊，都 係。你係十幾歲嗰陣時 候？我諗識你嗰陣可能十六七歲啦，係啊，中四。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百老匯電影中心演講啦，即係一個講座咁樣啦。完咗之後咧，就有個細路哥啦，就走埋嚟就俾咗佢寫嘅一啲影評俾我睇。其中有一篇應該係包括2001年 嚇，係太空漫遊係啦。 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係用咗2001太空漫遊呢首歌咧，個主題曲咧係做我哋個開場曲。咁亦都唔係因為2001嘅，因為其實當然認識呢一首古典音樂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因為係2001。咁但係咧喺粵語片嚟講咧，其實呢首歌咧，是很出名的，特別是粵語片在50年代的時候呢，有一間電影公司成立，一間很重要的電影公司，後來我們叫做四大公司之一，就是光藝。咁光藝其實個片頭呢就是用了這首歌呢，是作為他們的 logo 的 music。咁所以我們就決定呢，都是用這個就是這首歌呢，我們做我們的片頭曲。咁後來我們成立了粵語片研究會呢，其實阿強設計嗰個研究會的 logo 咧，都係有少少比較接近係光藝 嘅， 我想問光藝公司嘅。 係啦，咁光藝公司點解咁重要呢？咁我哋喺日後嘅節目裏邊咧，一定會傾到嘅。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佢一間好年輕嘅電影公司啊。咁所以今日又可以即係踢翻轉頭啦，就係由你一個好年輕嘅一個影評人啦，即係點解到底會同粵語片發生關係呢？因為我相信你由開始你的成長嘅經驗開始，粵語片已經雖然未至於完全消失啦，但係我哋接觸嘅機會已經好 rare 啦。咁又或者點解你以一個咁年輕嘅經驗，即係可以會中意或者即係甚至去追隨呢一個粵語片呢？因為粵語片我哋而家講緊，基本上由30年代香港已經開始製作啦，但係真正嘅黃金時期呢，就是50年代、60年代，咁呢一段歷史真係甚至你爹哋媽咪都可能未出世，嚇咁可以為我嚟聽聽啊 ，David 講下。 或者我講翻轉頭，我試下回憶，譬如我或者同我嗰年代，即係而家大概可能20、30歲，90年代長大嘅人，佢有咩渠道可能接觸過粵語片，或者有嘅少少印象係咩？我估我哋有嘅印象就是我記得我仲係讀小學生嗰陣時咧，我好中意睇嗰啲電視台嗰啲節目表啊， 即係而家冇咗噶啦，而家我估唔知仲有冇咧。但以前係有嗰啲節目表咧，娛樂版跟住列曬好多台， 係啊係啊， 明珠無線同埋啲咩有線， 起碼 喺一定係半版啦，有啲咩節目咁樣。咁因為有好多節目咧，嗰陣時就冇辦法睇到，因為太夜嗰啲睇唔到啦，又或者有啲台屋企冇俾錢就睇唔到啦。但係我會睇啲題目，即係睇啲標題，跟住就嗰啲都有啲都吸引噶嘛，或者你會諗下係咩，或者記得套個戲。咁我記得細個唔知係咩嚟嘅，總之成日見到可能2點幾就會有粵語長片冒號一套戲咁樣，有時可能一套做兩套啦，1、2點一套，跟住可能3、4點一套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印象，就知哦，有一樣嘢係叫粵語長片，但係總之就知道好夜做，同埋個 feel 係你攝時間，咁樣嗰種嘢，但係就冇好刻意去 find out 係咩，大概知道係黑白片咯。 我插一句嘴，你知唔知點解啲粵語片即係播到咁夜啊？11點幾又播一套，然之後2、3點又播一套，仲要播兩套。 因為佢要 fill up 嗰個時間，係咪可以等佢可以賣廣告，定係有個 rules 咁樣好似係咪？ 係啦，因為嗰陣時咧就有廣播條例嘅，就你嗰個播映時間裏邊咧，同呢個廣告嘅時間咧有個比例嘅。咁係啦 ，TVB 嗰陣時即係都係 TVB 嘅黃金時期啦。咁所以好多廣告，太多廣告啦，變咗咧佢哋就要即係充塞啲時間。所以其實你睇到咧，深夜的粵語片咧，其實基本上冇廣告嘅，中間甚至加插咧都係嗰啲節目預告。咁所以就一套唔夠咪播足兩套咯。 咁其實呢一個咁嘅 policy 咧，就有少係打完齋唔要和尚。 嗯， 因為點解咧？因為開台嘅時候，即係六十年代末期，甚至七十年代咧，其實TVB 又好，或者嗰陣時嘅對手啦，初初就係未有 TVB 之前就係麗的影星啦，跟住之後就係、是、其實一路 RTV 呢樣嘢咧都一路持續咗好耐嘅，先至轉做後來嘅亞視。咁無論係 RTV 即係麗的影星，或者係 TVB 初期咧，其實佢哋都將粵語片咧係當做佢哋嘅黃金時段嘅一啲重點嘅節目嚟嘅，八點幾佢哋都播嘅，就唔係話每晚都播，就可能係一個禮拜一套啊，即係咁樣樣。咁晏晝有陣時都會播嘅。咁但係當後來慢慢佢哋有自制嘅節目啊，外購嘅劇集啊，即係咁樣樣咧，咁就開始將即係粵語片咧掉咗出去啦。越掉就越嘢，越掉就越嘢，掉到拉尾。甚至他們的節目自己已經多到可以重播又重播，直情就將粵語長片咧踢出局啦。咁係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咧，其實我哋睇唔到粵語長片嘅。 咁另除咗呢個之外，另外一個會比較深遠，或者可能同輩嘅都會記得咧，就係、是、以前我即係我細個嗰陣時，無線有套劇叫《難兄難弟》，係啊，羅家良同呢個吳鎮宇做嘅，咁佢就分析。即吳鎮宇應該是即做一個影射謝賢的角色，而羅家良的角色就應該影射呂琦的。咁細個睇，即細個睇嗰時都覺得啊幾好笑，幾得意咁樣。我估嗰個嘢應該是一啲嗰種九廿年代有啲影射甚或者 戲藥啦， 戲仿戲藥。粵語片嘅啲魚水或者個派生嘅產物嚟嘅。咁但係嗰陣時就。即係好細個嗰陣，可能十歲留下就冇諗咁多，覺得誒幾得意幾好笑，但係即係我又唔想倒翻轉頭批評佢哋咩？但係嗰種，但係嗰、那個嗱，而家諗翻轉頭咧，就係嗰樣嘢係其實係令你當然令你會知道哦，原來嗰啲人係做緊，即係講緊六十年代嗰啲哦，原來羅家良做嗰個嘢咧，原來以前有個演員係叫呂琦，個如果當然謝賢係知道邊個，原來謝賢以前做過嗰啲黑白片諸如此類。蕭芳芳、陳寶珠，但係總之成個戲嘅感覺，就算嗰時我中意睇都好啦，係完全唔會令你想揾翻嗰啲戲嚟睇嘅。我覺得呢個好決定性，即係我諗又未至於去到一個好壞嘅印象，或者覺得嗰啲嘢好好流啊，或者覺得粵語片係一啲可以即係純粹係嘲諷嘅嘢。但係總之令你嗰種對令我對嗰樣嘢唔特別大感興趣。 因為基本上個態度其實就係、是除咗戲藥。或者更加準確啲係夜魚啊，係嘛？ 係㗎，係 咯， 係㗎， 嘲弄 啊，係啊，係啊，係啊，又或者譬如嗰陣時，你喺電視台你會見到楚原做駐景劇，但係嗰陣時大概知道楚原以前都會拍過戲嘅，但係你問我會唔會好想睇翻楚原嘅戲，就唔會，我寧願佢做睇佢做卡拉 OK 咪算咯，就唔會有即係唔會嗰陣時唔會有個想法就啊。呢啲人以前都拍過一啲可能有特色或者重要嘅電影，或者嗰樣嘢對同自己有啲，你覺得嗰樣嘢對自己冇乜關，就唔會有一個感覺想揾嚟睇，亦都即係我成長嘅過程啫。即係可能起碼十五六歲之前，即係身邊唔會有人講啦，亦都冇好難有渠道去睇，除非你真係 stay 到可能一兩點睇嗰啲晚上即係深宵嘅播映咁樣，咁當然佢有啲名字，我記得可能會講，譬如吳楚凡、白燕，我即係有時我記得好似父母輩會提起，但係就係一啲好遙遠、好陌生嘅東西。咁真正去睇，其實都係你帶我去睇，係啊係。我記得第一次去睇嘅時候，應該係喺資料館嗰陣時，佢有一個叫做修復珍藏嘅。系列，咁我唔記得嗰陣時佢第一套應該第一套做嘅就係寒夜啊，就係李晨峰導演1955年一個都好重要亦都好傑出嘅粵語片啦，就白燕啊同吳楚凡，如果有啲相出都可以出啊，係啦，又啊見到一個好經典寒夜嘅劇照，咁其實嗰陣時即係你帶我睇寒夜，其實完全唔知咩嚟嘅，我記得可能喺啲書度見過呢個名字，或者譬如我見到有啲介紹就話啊，總之一個好重要嘅戲咁樣啦。 咁即係我嗰陣時其實都即係培養咗對電影一種即係某一個程度嘅興趣，但係睇嘅好多都係可能一啲外國嘅戲或者所謂嘅即係藝術電影啊咁樣。咁但係對香港電影嘅理解可能都好局限，可能喺八十年代以後，同埋亦都唔算話特別睇好多，或者亦都唔可能我身邊同輩其他人對港產片可能都更加仲着迷。 嗯。 咁我諗我嗰陣時睇完第一個感覺就有啲好點講咧，因為冇諗過原來即係嗰個五年或者五十年代，譬如。如果大家即可能了解一些其他可能西方或者國際的電影史，都算是一個很蓬勃或者是很多姿多彩的年代、其實我就從來沒有想過在同一個時間點上面香港會有一些怎樣樣的電影，即更加不要說、可能去到某一個的高度或者某一種 的元素的程度。譬如說那個戲其實就是一個、戰亂裡面發生很多挫折的一個愛情和一個即不幸的家庭的一個即 不幸的家庭不幸的一個 愛情的關係的一個故事，一個 很典型的文藝片。但它裡面也有很多跟香港或者跟戰後一些華人的經歷很相關，有很 特別的題材。即這樣拍或者一些華語電影就未見過，咁嗰個震撼或者嗰個感受係深嘅，就想知道嗰個年代有冇多啲，或者係有哦原來係咪有多啲咁樣嘅戲？咁我記得同期我記得睇咗幾套，因為我記得差唔多嘅時間點咧，就應該係資料館都做另外一個 program 咧，係佢哋係一啲國泰回顧咁樣嘅。咁跟住阿 Sam 即係當時資料館嘅策展人咧。就做了一個 sidebar 的項目，是做了不少佐基在國泰拍的 粵語片、 我記得 就是船工驗屎 了，是的有船工驗屎、有那些什麼 代陸年華 啦、有那個羅燕卿那套什麼一美人那個 歷盡滄桑 一美人，是的還有琵琶怨諸如此類那些、有幾部譬如剛才說的，特別我自己最喜歡《雲歸離恨天》啦，都有，仲有應該咁呢啲水平都 好高 啦，同埋本身我自己就中意睇啲文藝言情片嘅、就覺得哦，原來 同埋咁勁， 係啦，同埋佐基都有時都係以一啲佢風格上有啲諗法或者一啲特別去見稱噶嘛，咁嗰度就好即係，譬如如果以嗰啲擺出嚟就好比較明顯見到一啲佢唔同嘅地方或者會吸引，即係起碼畫面視覺上會比較吸引嘅。的地方，其實我記得同期再看過一些，我記得有一次，我唔記得應該是做咧，你做何錄影的節目咧，我記得你做係，如果記錯你 correct 我，好似做漢武帝夢迴位夫人， 係啊， 我記得有同你，哦嗰、那個都得意睇，其實我唔係好中意睇嗰套戲，因為嗰個好第一唔點講咧， 古裝戲， 古裝咧啲怪怪，但係我都覺得得意嘅，我都覺得得意嘅，因為同埋對嗰種。有少少慢慢改變，可能一種對一些古裝或者有些偏向戲曲那種嗰啲戲的感覺有些、有啲改變，因為以往就覺得哦呢啲阿婆睇，我阿婆睇嘅啫嘛，或者我阿婆即係擺啲盒帶要跟住唱啊嘛，咁嗰個都係慢慢開始接觸多咗，或者嗰個轉變，或者個接受可能是慢慢的一個改變咁樣。 我真的不記得我帶你看寒夜，但 我記得、其實寒夜我小個的時候我沒有看過、就算看過都可能完全沒有印象、其實那次因為資料館修復了寒夜之後呢、我想我跟你去看之前、我已經看了他們的試影了、在那次試影那裡、我都記得我相當震撼、那個震撼性是我甚至記得我一直看我真的一路睇一路喊嘅，不住喺度喊嘅，因為嗰個戲我覺得真係，即係當然你可以話佢都係煽情嘅，但係嗰種煽情佢係好真摯嘅一種感情啊！ 佢有好多 investment 喺入邊嘅，覺得情感上嘅投放，我覺得好大㗎、 尤其是係即係佢哋寫嗰個一對夫妻嗰種離離合合，同埋即係一個男性嗰種。 佢唔係懦弱咁簡單啊，而係直情係無能為力。 佢又係有廢奴咁樣。係 啦，佢對個時代、對自己嘅命運，甚至對佢愛嘅人、對佢嘅家庭，係啦，完全佢冇辦法係可以做到啲咩咧？而好想做好多嘢，但係一直做嗰啲嘢全部都係失敗或者係冇能力達得到嘅嗰一種內疚啊，嗰種罪疚嘅感覺。好坦白講，如果今日再睇翻呢個戲咧，我覺得呢一種咁嘅無力感，呢一種咁嘅，甚至係嗰種咁嘅罪疚感咧，其實我諗今日喺香港好多人都有一個共鳴嘅。咁佢講嗰陣時咧係講緊戰爭嘅時期。咁好坦白講，我哋今日其實香港。嚴格嚟講，我覺得真係比進入戰爭喺某個程度嗰個我哋受嘅嗰個痛楚啊，可能係更加重要嘅，更加深刻嘅。咁所以嗰個戲真係一個唔單止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發現啦，仲係我諗我好肯定啊。就算去到你好後生嘅一個觀眾，或者我哋睇過嘅未睇過嘅，甚至外國觀眾其實都係嘅，睇嗰個戲咧，帶俾我哋嗰個震撼真係好大好大。 嗰個戲咪就係即係成日喺度等，即係光復或者等勝利嘅一天咯。但係唔阻飯就等唔到一個團圓嘅嗰個一日。 係啦，係啦。你係咪準備咗一啲韓嘢嘅？ 韓嘢我冇片啊，我睇就公仔得公仔。 OK OK， 咁我哋日後可以再揾韓嘢。 係啦，如果之後有 韓嘢嘅 三 杯茶咁樣， 就再分享。 咁係啦，咁阿強咧，咁你最初係點樣？即係你正話講咗最初點樣接觸粵語片啦。但係真真正正即係發現粵語片呢一塊寶藏，即係成為你而家離唔開粵語片嘅因由喺邊度啊？ 其實應該咁嘅，就係、是應該係我以前即係、就是、我諗童年時啦，因為我童年嘅時候屋企即係相當之窮啊，相當之貧窮。咁粵語片對我嘅印象咧就係、是、我係冇乜錢出去買公仔書，因為我中意睇漫畫嘅，冇乜錢出去買公仔書，亦都冇。好大個或者再大啲咧，先至有機會自己俾錢去睇戲嘅。咁所以睇電視咧，或者睇夜晚嘅外國嘅電視，即係英文台嘅電影節目啦。咁啊，唯一接觸電影嘅機會啦。咁啊，中意睇古仔啦。咁我其實當時我睇粵語片咧，我後來覺得我中意粵語片咧係有一個原因嘅，因為嗰個原因就係咧，我唔知由幾時開始，我覺得我想整理一下究竟我自己是一個什麼人呢？究竟是怎樣來的呢？有些想法。所以我在整理的過程裡面就發現了一件事的。第一就是其實我很怕鬼的。 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怕鬼的。但是我小時候的時候呢就不是說真的我現在很怕鬼很怕黑那種，而是因為我住的鄉村地方咧，譬如很多神秘的嘢，有人講俾你聽。譬如竹林是很多不好 的 嘢啊，噼噼啪啪，夜晚又有啲驚啊。因為我住新界很靜的，咁啊，經過啲河，啲有用一嚿很大的石去做橋墩。去做橋，然後經過一條小河咧，啲人又話俾你聽，嗰度有人吊過頸啊。 女鬼橋 係啦，嗰類咁嘅嘢啦，咁就會驚嘅。咁粵語片入邊咧。其實佢有陣時晏晝會做一啲即係令你會驚嘅電影，譬如舉個例係我比較深印象就係譬如嗰啲咩999離奇三兇手嗰啲咧，我係唔敢睇嘅細個。而我最深印象咧，其實就係有一部楚原嘅電影叫《風虎》 啊， 因為佢第一個鏡頭咧就係阿黃萬妮衝埋去個窗嗰度喺度慘叫嘅，咁我就好驚嘅。即係我從來未試過將嗰部粵語片睇完嘅。咁但係嗰陣時點解會咁咧？因為個屋企入邊咧，我阿媽就去咗做小販，我阿爸就去咗打麻雀。咁我屋企就得我一個嘅啫。自己做完屋企嘅農務嘅嘢，即係要耕田做嘅嘢咧，我就自己一個喺度睇電視。 本身好似粵語片啦，已經 係啦。咁所以睇電視嗰個過程一見到呢啲。內容咧我就走噶啦，我就唔睇。即係有兩種戲我唔睇嘅，就係戲曲片同埋 啲鬼片，即係你勁你覺得驚嘅戲咧，唔一定鬼片啦，嚇，因為都唔係鬼片嚟嘅，豐富同埋999。咁然後另外一個就係一啲文藝片啊，一啲都市嘅電影。但係點解我會話我係整理我個人嘅時候會諗起粵語片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同我爸爸媽媽嘅關係唔係算好嘅，麻麻地嘅啫。但係佢哋係錫我。但是有陣時候，我哋嗰個年代就係唔會好好關係嘅，同而家可能部分我認識嘅同學啊嗰啲有好大嘅分別，唔係好好關係。但係唯一咧，我印象最深嘅咧就係當我睇電視嘅時候咧，做粵語片咧，如果佢哋見到某一啲明星咧，佢就噏得出嗰個名字。然後呢個明星咧，因為每一次都係做嗰種嘅角色，所以你睇粵語片嘅時候咧，你永遠都會記得佢會話俾你聽，李香琴一定係奸嘅，姜中平一定係做緊壞事嘅，謝賢一定係好多女朋友嘅，咁佢亦都會識得白燕啊，佢識得噏曬所有嘅人名，而呢個我自己諗翻轉頭咧，係我同佢哋即係當時嚟講啦，我記憶入邊比較具體嘅聯繫或者溝通啊，因為我可能會問佢，咦你哋有睇過㗎？咁佢哋會話，即係以前我哋就係睇呢啲戲嘅，或者之類咁。但係以我認識嘅我父母咧，我諗可能係即係相當耐之前啦。即係其實我懂事以嚟，我好少見佢哋話去睇戲嘅。咁所以嗰個都係一個好深印象嘅嘢咯。咁就係一個我檢視我童年嘅時候一個關鍵嘅部分嚟嘅。咁而最緊要就係因為譬如嗰陣時我好中意漫畫，又中意睇神怪嘅嘢，所以武俠片啊之類嘅戲就變成咗我一個好投入嘅嘢啊。所以我到後來咧，即係我都會 remind 翻好多時，因為而家一有時一出去講粵語片咧，我都會 remind 自己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唔係想講嗰樣嘢係懷舊。即係其實唔係嘅。因為譬如可能阿 David 佢都唔，我哋即係相差一截啦。即係對我嚟講咧，我係喺粵語片入邊，如果話有一個重要性咧，就係我發覺原來廣東話係有一個，即係原來我講嘅廣東話，佢喺粵語片入邊係好重要，而且佢趣味性好強嘅。而呢一樣嘢咧，我細個嘅時候係唔覺得嘅。當我大個嘅時候，第一我覺得，原來你對個語言嘅認同咧，其實你係會信心大好多嘅，因為我哋其實喺度讀書嘅過程入邊，畢竟都有一啲中原文化嘅影響嘅，好似覺得我哋唔係識寫一啲 即係正統 嘅中文就唔好啦，我哋講嘅唔係國語或者所謂叫普通話嘅一啲咁嘅語言，我哋就變咗方言啦，我哋係次一等嘅。咁所以睇粵語片令到我覺得，咦？第一，我覺得粵語片原來，即係當認識得越多嘅時候，我覺得粵語片原來唔係一樣渣嘅嘢嚟嘅。當然佢有我哋地域嘅一啲局限啦，即係我哋嘅資源啊，所有嘢。但係佢唔係渣嘅，佢哋同所有香港工業啊文化嘅起飛係一樣，佢哋喺一個好艱苦嘅條件下邊，即係掙扎求存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年代嘅戲，第一我覺得好有意思啦，第二就係語言同埋佢哋當遇到好嘅粵語片嘅時候咧，我發覺我哋嘅自信心係有一個踏實嘅地方。嗰種踏實唔係嚟自於八十年代我哋揾好多錢去拍嘅嗰啲戲，亦都唔係嚟自九十年代嗰一種即係吹大咗嘅泡沫，而係佢真係有一個即係好耐之前扎根咗嘅嘢。當然嗰樣嘢混雜住左翼右翼，混雜住唔同嘅即係政治立場，甚至乎拍攝嘅動機，佢就係咁樣溝埋成為一個香港電影嘅重要嘅組成嘅開始咯。所以我喺呢度揾到一個好強烈嘅認同啊，尤其是大個咗之後，因為如果我接觸咗創作之後，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啦。 好啊。